又是重瑶啊，你知啊，咁啊好耐冇见啦。咁啊，点解咧？上个礼拜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首先一个问题就系我个片有啲问题出唔到，咁啊搞到咧就大家见唔到我。咁啊，另外第二样嘢咧，我咪之前同你讲过啦。咁一月二十号啦，咁嗰日就系、是、港九宠物协会个开幕礼啦。咁啊，嗰日有啲花絮嘅，就留待下个礼拜六就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啊，今日同大家讲咩呢？就是讲我屋企夜夜 family 依个节目，咁啊同大家讲过噶啦，夜夜 family 咧就系会讲我屋企嘅猫狗啦。咁啊今集系讲咩咧？咁啊今集大家想唔想知喺我屋企嘅成员咧？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噶啦，个个都话阿 Yan 你屋企嘅成员多不胜口，一家十几口。咁啊想俾大家知下我屋企有几多一家十几口，大家想唔想知道？想知道就跟我嚟，咁咧先俾大家睇下我屋企依度，你见唔见到后面有相啊？哎，啱啱开电视添。咁啊，相依啲咧，依个咧其实系我个早两年前走咗嘅，我个仔八哥。咁啊，其实佢都好乖，好可爱咁。咁但系佢因为有 cancer 啦，咁啊走咗啦。咁啊。咁啊，其次咧就系、是、有阿婆，咁啊年纪比较大，咁佢系早年几前啦，我朋友啦喺元朗啊，回旋处见到佢喺嗰度危险，咁啊救咗佢翻嚟，咁啊救咗翻嚟之后，跟住佢开始年纪大。咁啊，不如我帮佢照顾啦，咁啊拎咗嚟我屋企，咁啊一路都好乖，咁啊再讲就系呢个玩紧玩具嘅小朋友，妹妹 ，hello， 弟弟 ，hello， 十四岁啦，妹妹 ，hello， 我叫妹妹啊，十四岁啦，咁啊比较嗲嘅。咁啊，见唔见到出面门口有几只啊？啊，见唔见到门口呢两个？唔使讲啦，门口呢两个啊，细细粒嗰个就哥哥啦，隔篱嗰个叫阿牛。Hello， 咁啊，咁啊，开门睇下介绍埋我屋企其他啦，仲有两个成员。老天，仔仔 ，Hello，Hello。系喎，好识喎，乐天呢？乐天，乐天，乖仔呢？乖仔呢？乐天乖仔呢？同妈妈一齐咧，又打招呼啊 ，hello 啊，好唔好啊，乐天 ？hello，hello， 系咪啊？咁啊，呢啲我哋全我呢度咧，成家全部都系咧，佢哋已经系好大年纪，好大年纪噶啦。咁啊。想同大家讲下咧，点解会有欣欣 family 呢个节目啦？咁啊，一来我想俾大家咧知道我我屋企嘅动物啦，猫狗啦，睇佢哋点样翻嚟嘅咧？点解会我会养咁多？咁点照顾啊？你又要翻工？其实基本上咧系你有冇心去做嘅啫，我成日都同啲人讲，咁啊佢哋呢度啦，大致上头先就介绍咗啦，咁啊仔仔哥哥阿牛乐天妹妹同埋一个叫阿婆嘅，我有六只，咁啊六只嘅身份咧都好唔同嘅，咁我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我啲狗嘅，咁我逐一逐一介绍啦。咁我个 Yan Yan Family 里面啦，咁啊最后生嘅哥哥啦，哥哥咧系喺2010年嘅九月，咁啊，系有一个人同我讲话，佢有朋友啊生咗一兜狗仔，咁其实唔想要噶啦，准备拎去渔护处嘅时候，咁我话你不如攞俾我啦，咁我就救咗三只，咁啊，其哥哥其中系我一只系我要嘅，咁另外两只咧就我有两个朋友很好，佢话咁不如俾我啦，咁我可以更加去爱佢啦，咁啊，因为佢。都是一对一，咁啊两家人都是养一只，咁啊更加爱添啦，咁啊好锡，咁啊而家生活得非常之好，我哋间唔时都会见面嘅， 咁啊，另外就係阿仔仔啦。咁啊，仔仔咧就係、是、喺上年嘅四月啦，其實原來那個屋主已經走咗噶啦，搬走曬啲嘢咁滯噶啦。咁啊，得翻阿仔仔自己嘅天台。咁只不過有個人好心，咁就會定期咁啊，每日上去喂佢一餐咁樣。咁我唔知佢點樣嚟啦，始終佢唔係佢主人啦，我就知道佢每日就話上位啦。咁啊，帶佢去睇醫生，咁啊醫生同佢睇曬所有嘅毛，咁啊傷口裡面咧見到有啲窿，咁啊疑似係俾老鼠咬嘅。咁啊點解咧？當日我見到個環境非常惡劣啦，咁啊上到個天台，咁啊上面有一個籠，咁啊有啲嘢食，咁啊喂完，咁好老實講，咁喂完咁啊真係走噶啦，咁可能。冇人啦，冇人咁啊，自然就系老鼠、曱甴嗰啲啊，同佢做朋友噶啦。咁啊，可能争食嘅时候咬佢咯，咁啊。咁啊，但系而家几好啊。就头先你见到嗰个银狐啦，咁啊，而家抢翻晒啲毛，咁啊，又好靓仔，而且又好乖咁啊。咁啊，其次啊，妹妹啦，妹妹就系李牧羊啦，头先十四岁好嗲嗰个啦。咁其实系有个屋企，咁啊冇办法。即係可能老人家唔係好咁高興有屋企有小朋友咁，而且養狗啦咁啊，又話想揾狗場要，咁你知有啲狗場其實大家都知，可能個地方未必咁好，個環境未必咁好，咁都年紀大啦，我接手嗰陣時佢十歲，咁啊不如去我度啦咁樣啊，咁啊到而家啦。咁就頭先阿婆講咗啦，就喺元朗狗啦。咁阿牛就係因為咧個主人要移民，而且佢未必過到相機嗰關啊，因為都知道佢呢啲扁鼻狗咧驚佢會有危險。咁啊，主人定期都會我 send 相俾佢睇咁樣，咁啊嚟緊都會翻嚟探佢啦。咁啊，樂天咧，樂天我就金毛嗰陣我三歲湊佢翻嚟嘅，咁啊湊翻嚟好瘦好瘦好瘦，都係疑似俾人咧虐待過啦。咁但係我都唔追究之前嗰個經歷啦。咁但係始終都係應該喺一個好唔好嘅環境下，咁啊俾人哋湊得唔好，甚至乎可能虐打過咁樣，因為佢兩隻腳嘅十字韌帶已經斷咗噶啦。咁啊。但是我依六個小朋友裡面咧，六個小朋友都好生性，咁而且我想咧喺依個信息裡面咧，我亦都想帶一個信息俾人哋，你哋啦。咁啊，其實唔好買，都唔係話要你一定要去救護。你喺街見到，甚至乎你見到可能受傷，你可以做到嘅嘢就做。譬如報警啦，甚至乎，如果你有相熟的朋友，看看他可不可以幫你找到一些機構去照顧，甚至帶睇醫生咁樣啦。另外就不要傷害他們咯，見到他們真的不需要怕他傷害他們，係啊，即係你唯有行過咯，嚇，唔需要特登嗌佢噶。因為我點解今集我要講我屋企點解要有依個 friend 嘅物連依個節目咧？首先一我要俾你熟悉我屋企啦，我唔想淨係空口講白話，淨係帶你哋去介紹下出面啲機構，甚至乎淨係單對單我成日我哥哥點樣去教你哋去護理嘅嘢，我唔想。我想俾你熟悉我屋企嘅成員，亦都知道原來阿 Yan 其實唔係淨係得個講字，原來佢照顧啲貓狗係咁樣嘅喎，亦都俾人哋知道我唔係去購買翻嚟，因為有啲試過人問我：，喂，你只金毛我買嗰陣時幾多錢㗎？咁樣 ，sorry， 我唔係買，我係領養。咁同埋都想俾人哋知道就係其實領養係好好嘅，因為領養其實而家好多狗啦、貓啦都係等緊有啲機構度等緊你哋去領養，帶佢哋翻屋企。咁啊，咁同埋都想俾人哋知道就係其實領養係好好嘅，因為領養其實而家好多狗啦、貓啦都係等緊有啲機構度等緊你哋去領養，帶佢哋翻屋企。咁啊，加埋就想俾多啲信息啲，因為我哋嚟緊啦，咁講狗寵物協會啦，都會有啲講座啦。咁啊，譬如獸醫健康講座啦，咁啊講下啲病痛啦，咁啊甚至乎有教育啦，教育點樣咧？教育就係教啲小朋友啦。咁我諗咧，相信咧，今集你咪結納上有一集留下嚟啦，上一集就係見到我啦，講翻嚟緊我嗰個2018年嗰個動向啦。咁啊，今集咧就係同你哋介紹我屋企啦，同埋介紹我 Yan Yan Family 嘅 寵兒話你知嘅 Yin Yang Family 嘅節目啦，係會做啲乜嘢啦。咁啊，今集就介紹咗我啲狗啦。咁啊，嚟緊再介紹就會介紹我啲貓，但就唔係喺依一集度介紹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啦。咁我唔好話宣，唔係宣傳嘅，只不過咧寵兒話你知嗰度咧，亦都會同你講啦。你緊睇唔睇到？港狗宠物协会嘅将会2月3号就会喺尖沙咀七咸道53-55号喺家扶中心嘅7楼嗰度啦，七楼，咁咧就系、做个兽医讲座嘅，咁啊讲嘅讲咩咧就系讲猫狗嘅肾病，如果你哋觉得想听想知，你哋麻烦上 Facebook， 上 Facebook 就揿港狗宠物协会，咁啊里边有啲資訊告訴你怎樣去報名，怎樣去登記，那他的門票收費是30元，30元就有這個講座了，還有甚至乎有禮品送給你們的，希望你們不要錯過，每個月都會有的，每個月都會在港狗寵物協會的 Facebook 那裡會有這個訊息給你們知道有什麼講座。咁啊，同埋都講埋啦，嚟緊下個星期啦，咁我哋就會講報翻啦，1月20号嘅寵物港狗寵物協會嗰個開幕個花絮啦。因為當日咧有影視紅星啦，有啲合作夥伴啦，咁啊甚至自己啲朋友啦，咁啊可能嚟撐我哋嗰個港狗寵物協會嘅開幕嘅，咁啊俾你哋多啲知啲，好冇？嗰陣時俾大家知 ，OK？ 咁啊，今次好雖然好短嗰個錄得。嚟緊我哋就個資訊會多啲，你哋更加要留意。咁啊，希望我，因為我都要解釋翻點解事，因為我電話有問題，收唔到之前播嗰啲，到而家我都仲未 send 到條片俾台嗰邊嚟播翻上個星期嘅嘢。咁啊，而家我都要再搞搞。咁我而家雖然換咗個電話，但我希望都可以啦。 知道啦，妈咪就嚟讲完啦。 佢催我，叫我唔好讲咁耐。咁啊，希望今集唔会瞒到大家，咁啊俾多啲知道你哋，俾你哋知道我屋企嘅猫狗啦。咁啊，希望下个礼拜多啲支持，继续支持我阿 Yan 宠儿话你知。